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六章，在猪头酒吧第六十五集。 自从第一次提出让哈利讲授黑魔法防御术课的建议之后，赫敏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再提这件事。哈利在乌姆里奇那里的关禁闭终于结束了，他怀疑那行已深深刻进他手背的文字恐怕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了。罗恩又参加了四次魁地奇球训练，最后两次没有受到大声呵斥。在变形课上，他们三个都成功的念咒让老鼠消失了。实际上，赫敏已经更进一步，在练习让小猫消失的咒语了。然后，在九月底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他们三个坐在图书馆里，为斯内普查找魔药成分时，这个话题又被提了出来。 我很想知道， 赫敏突然说道， 你有没有在考虑过黑魔法防御术的事，哈利？ 当然考虑过。 哈利没好气地说， 怎么能忘记呢？有那个女妖在教我们。 我指的是我和罗恩的那个主意。 罗恩用惊恐的带有威胁的目光瞪了赫敏一眼。赫敏朝罗恩皱起眉头， 哦，好吧，就说是我的那个主意吧，由你来教我们。 哈利没有马上回答，他在假装仔细阅读《亚洲抗毒大全》中的一页，不想把脑子里的想法说出来。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对这件事情考虑了很多，有时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念头，就像赫敏刚提出来的那天晚上一样，有时却发现自己在思索他与黑魔法生物和食死徒的各种交锋中最起作用的那些咒语，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潜意识中备课。他不能再假装对亚洲抗毒大全感兴趣了，于是慢悠悠地说， 是啊，我是想过一点儿。 怎么样？ 赫敏急切地说， 我也说不好。 哈利拖延着时间，他抬头看着罗恩，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罗恩说，他看到哈利肯定不会再嚷嚷了，便似乎比较热心参与这场谈话了。哈利局促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 你们听我说了，那一切全靠运气，是不是？ 是的，哈利。 赫敏温和地说， 可是你假装在黑魔法防御术方面不出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确实很出色。去年只有你一个人能彻底摆脱夺魂咒，你能变出一个守护神，你能做到各种就连成年巫师也做不到的事情。威克杜尔以前总是说。 罗恩猛地把头转向他，速度太快，似乎把脖子都拧痛了。他一边揉着脖子一边说， 什么？卫杰说什么了？ 赫敏用逆反的口吻说， 他说哈利会的魔法就连他也不会，而他当时已在德姆斯特朗上最后一年级了。 罗恩怀疑地打量着赫敏， 你该不会还跟他保持联系吧？ 是又怎么样？ 赫敏冷冷地说，但他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我也可以有一个笔友吗？ 他可不只是想做你的笔友。 罗恩指责地说。赫敏气恼地摇了摇头，没理睬继续注视着他的罗恩对哈利说道，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你会教我们吗？ 就教你和罗恩是吗？ 赫敏说，看上去又有一点不安。 你听了可千万别再发脾气，哈利，求求你了。但我确实认为只要有谁想学，你都应该教他们。我是说，我们是在谈论如何保护自己，抵抗伏地魔。别那么怂，罗恩。如果我们不给其他人提供机会，似乎不太公平。 哈利考虑了片刻，然后说道， 是啊，但我怀疑除了你们俩，还有谁会愿意我去教他们呢？别忘了，我是一个疯子。 我想当你知道竟然有那么多人有兴趣听你讲一讲时，你恐怕会感到吃惊的。 赫敏认真地说。 瞧。 他朝哈利探过身，罗恩仍然皱着眉头注视着他，这时也凑上前来听。 知道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要去霍格莫德吗？ 我们不妨叫每个感兴趣的人在村里跟我们见见面，好好意义这件事，怎么样？ 为什么一定要弄到校外去呢？ 罗恩问。 因为， 赫敏说，一边低头继续抄写那张中国咬人甘蓝的图表。 如果乌姆里奇发现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很高兴的。 哈利一直盼望着到霍格莫德村去过周末，但是有一件事让他很担心。小天狼星自从九月初在炉火中出现过一次之后，这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哈利知道，他们当时说不想让他再来，一定惹得他很不高兴。但是哈利有时仍然担心小天狼星会不顾一切，鲁莽行事，出现在村子里。如果到了霍格莫德村，一条大黑狗在路上冲他们奔来，说不定就在德拉克马尔福的鼻子底下，那可怎么办呢？ 我说，你不能怪他想出来散散心。 当哈利把他的担忧告诉罗恩和赫敏时，罗恩说道： 我是说，他在外面逃跑了2年多，是不是？虽然那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但至少那时候他是自由的，是不是？现在却整天跟那个可怕的小精灵关在一起。 赫敏气呼呼地瞪着罗恩，但他对罗恩这样贬损克里切并没有做更多的表示。 问题是， 他对哈利说， 在伏地魔、哦、看在老天的份上，别这样，罗恩。在他公开出现之前，小天狼星不得不一直隐藏着，是不是？我是说，愚蠢的魔法部先要承认邓布利多说的关于伏地魔的话都是真的，才会意识到小天狼星是无辜的。一旦那些傻瓜又开始捉拿真正的食死徒时，大家便会看出小天狼星不是食死徒了。我是说，至少他没有标记啊。 我认为他不会傻乎乎地跑到这里来的。 罗恩安慰他们道， 如果他这么做，邓布利多肯定会气得发疯，而小天狼星很听邓布利多的话，尽管他并不喜欢那些意见。 看到哈利还是一脸的担忧，赫敏说， 听着，我和罗恩一直在试探那些我们认为可能想学习一些正规的黑魔法防御术的人，其中两三个似乎很感兴趣，我们叫他们在霍格莫德村跟我们碰面。 好的， 哈利淡淡地说，心里还在想着小天狼星。 不要担心，哈利， 赫敏轻声说， 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别老惦记着小天狼星了。 他说的当然很对，哈利的家庭作业只是勉强能按时完成，不过现在不用每天晚上到乌姆里奇那里关禁闭了，他觉得轻松了不少。罗恩的功课落得比哈利还要多，因为他们俩都要参加每星期两次的魁地奇球训练，罗恩还要履行级长的职责。而赫敏呢，他选的科目比他们俩都多，却不仅做完了所有的家庭作业，还能找到时间给小精灵织衣服。哈利不得不承认他的手艺越来越好，现在几乎可以分得出哪些是帽子，哪些是袜子了。到霍格莫德村去的那天早晨，天气晴朗，但是有风。吃过早饭，他们在费尔奇面前排起了长队，他要对着那张长长的名单核对他们的名字。名单上列的是得到家长或监护人允许可以拜访霍格莫德村的同学。哈利突然揪心地想到，如果不是小天狼星，他根本就去不成。哈利走到费尔奇面前时，管理员使劲嗅了嗅鼻子，似乎想从哈利身上闻出什么东西的气味，然后他草草点了下头，下巴上的垂肉又颤抖起来。哈利继续往前走，来到石阶上，来到寒冷的阳光灿烂的户外。 费尔奇为什么使劲嗅你？ 罗恩问。这时候他、哈利和赫敏正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通往大门的宽阔车道上。 我猜他是想闻闻有没有粪蛋的气味吧， 哈利轻声笑着说。 我忘记告诉你们了， 他把给小天狼星寄信，费尔奇几秒钟后冲进来要求看信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使他微微感到吃惊的是，赫敏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甚至比哈利自己还要感兴趣得多。 他说他得到情报你在订购粪蛋，那么是谁向他提供情报的呢？ 不知道， 哈利耸了耸肩膀说， 大概是马尔福吧，他会觉得这很有趣。 他们从顶上立着带翅膀野猪的高高石柱之间穿过，向左拐到通往村子的路上，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挡住了眼睛。 马尔福？ 赫敏表示怀疑地说。 是啊，有可能。 然后在快到霍格莫德村的一路上，他一直在沉思默想。 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啊？ 哈利问。 三把扫帚吗？ 哦，不是。 赫敏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说道。 不是，那里总是挤满了人，嘈杂得厉害。我叫其他人在猪头酒吧跟我们碰头，就是另外一家酒吧，你们知道的，不在大路上。我也觉得这有点，怎么说呢，有些破败，但同学们一般不上那儿去，所以我想我们不会被人偷听的。 他们顺着大路往前走，经过佐科笑话店，不出所料，他们在这里看见了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经过邮局，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些猫头鹰从里面飞出来，然后他们拐进旁边的一条小路，顶端有一家小酒吧，破破烂烂的木头招牌悬挂在门上锈迹斑斑的支架上，上面画着一个被砍下来的野猪头，血迹渗透了包着它的白布。他们走近时，招牌被风吹得吱吱嘎嘎作响，他们三人在门外迟疑着。 走进去吧， 赫敏说，显得有点紧张。哈利领头走了进去。里面与三把扫帚酒吧完全不一样，那儿的大吧台总使人感到明亮、干净而温暖。猪头酒吧只有一间又小又暗、非常肮脏的屋子，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羊膻味儿。几扇凸窗上积着厚厚的污垢，光线几乎透不进来，只有粗糙的木头桌子上点着一些蜡烛头。哈利第一眼望去，以为地面是压实的泥地，可是踩在上面才发现，原来是石头铺的地面上积了几个世纪的污秽。哈利想起一年级时海格提到过这家酒吧。 猪头酒吧里有许多古怪的家伙， 他这么说，解释他是怎么从酒吧里一个戴兜帽的陌生人手里赢得一只火龙蛋的。当时哈利还纳闷，在他们交往时，那人始终把脸挡得严严实实，海格为什么不觉得奇怪呢？现在他才发现，猪头酒吧里似乎很流行把脸隐藏起来。吧台那儿有一个人，整个脑袋都裹在脏兮兮的灰色绷带里，却仍然能一杯接一杯地把一种冒烟的、燃着火苗的东西从嘴上一道绷带的缝隙中灌进去。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戴兜帽的人影，若不是他们用很浓重的约克郡口音在说话，哈利简直以为他们是摄魂怪。在壁炉旁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女巫，厚厚的黑色纱巾一直垂到她的双脚，他们只能看见她的鼻尖，因为她把纱巾顶得微微凸起。 我觉得不大对劲儿，赫敏。 他们朝吧台走去时，哈利低声说，他格外注意地望着那个全身裹纱巾的女巫。 你有没有想到那里面会是乌姆里奇呢？ 赫敏掂量着朝那裹纱巾的身影扫了一眼。 乌姆里奇比这个女人矮， 他悄声说， 而且就算乌姆里奇上这儿来了，他也不能阻止我们，哈利，因为我把学校的规章制度反复看了两三遍，我们没有越轨。我还专门问过弗里维教授，学生可不可以进猪头酒吧，他说可以，但他一再建议我要自己带上杯子。我查遍了我能想到的组织学习小组和作业小组的规定，他们都是在绝对被允许的范围内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件事不应该过分张扬。 是的， 哈利干巴巴地说， 特别是你筹划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作业小组，对吗？